不用再逼迫自己。今晚，你不用逼自己立刻放下，你还可以有一些卡住，不用因为还没有完全想通，还没完全松开，就一直逼自己赶快过去。先让自己停在这里也没关系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马上通开，不用再逼自己成熟一点、理性一点、快一点走出来。先把那一份一直拉扯自己的力道放下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放松，不用再逼，心里的结会慢慢松开。